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八十集，大帅。屋内人换了清茶，继续对谈。 旧话重提，你说去都中藏着个能够操纵八大家的人，我想了想，觉得不太可能。 沈泽川被那药酒烧得喉中冒烟，这会儿饮了几杯茶，才说：“ 你觉得不可能，是因为想要做成这样的事太难了。” 不错，先不论别人，就是太后也不会甘于听人差事。 他若是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呢？操纵局势，有时候不需要去命令别人，仅仅用一根手指就能推动势，从而改变很多东西。 你须得先证明有这个人。 萧迟也看着他。 你看起来很热啊。 沈泽川抬指解着衣扣，那扣子轻轻挣脱束缚，光滑的脖梗在手指间逐渐露了出来，停在了锁骨的上方，细小的汗珠沿着线条划进了那凹陷，濡湿了指尖。 西红轩虽然是没名气，却很重要。这个人是否存在，得用西红轩来证实。所以这一次，你不能拿掉他。 沈泽川说着，顿了片刻。 你也拿不掉。这场行刺案里他没有露过面，福林的供词只能说明他受了人胁迫。如今嫌疑最大的人是你。 栽赃给我是你的主意。 萧迟也瞧着那消失的汗珠。 你如今是天子近臣，又深得恩宠，若是能让你因此摘官闲置，西红轩必不会放过机会，一定会趁势谋求八大营的职权。只有把他们引出了洞，才能看清要打哪里。况且皇上信你，即便贬了你，也不会立刻清醒别人。等他过了这段日子，看到八大家又起了厌世，哼，就该发现自己也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反倒会对无辜受牵连的你心存愧疚，再想方设法的要弥补你。 沈泽川饮茶时喉结浮动，他说：“ 我猜你在找我之前就已经想到了对策。” 萧迟也给他倒茶。 玩啊，我不过是将计就计，由着你们踩罢了。 这比此时反击更加明智。此时你越是着急撇清关系，越叫皇帝生疑。 我了解皇上，他是耳根子软的人，最受不得教唆，却也最受不得被人欺辱。我是他兄弟，还是他登基后提到身边的第一人，我就是他面对朝臣的某种象征。我内外受困，成为他手底下圈养的牛羊。在他看来，我无人可依，就是凭靠着他才能坐稳位置。我若是被人设计踢了下去，那他必定会生出唇亡齿寒之感。花党是他的心病，他能放心叫海良仪决断正事，就是因为他知道海良仪不会结党。 机不可失。 沈泽川端着茶杯沉吟须臾， 这一次必须要让西红轩动起来。 我提醒你一句。 萧迟也手肘撑着案几，对沈泽川招了招手。沈泽川放下茶杯，倾过了身。萧迟也耳语：“ 酒量不好就不要出去与人吃酒了。不是哪个混账都有二公子这般的定力，能规规矩矩地在你对面做个正人君子。” 沈泽川侧眸，咬中字眼：“ 正人君子也想了不少吧。” 萧迟也注视着他：“ 明早出了这扇门，你我就是死仇敌，仇敌最会惺惺相惜，我想你不是应该的吗？”“ 我不想你。”“ 你现如今做的每一个打算都绕不开我，恐怕不是不想，而是日里在想，夜里也在想。 百官宴的那一脚怎么没有踩到你呢？让二公子清醒清醒。 沈泽川抬手挡住萧迟野的呼吸，萧迟野的鼻尖就抵在沈泽川的掌心，他盯着沈泽川邪性地说， 真狠心啊兰州，睡我之前百般撩拨，睡过之后就百般设防，你这个负心鬼薄情郎。 沈泽川被他看得稍稍回避了目光。 萧儿，你今夜喝高了吧？ 萧迟也疏忽退回去， 明早朝堂之上必定有人发难，孔丘会如实将福临先前的供词呈上去，到时候督察院总要追究我管制疏忽之责。 沈泽川掌心空空。 你要退，却不能退得太明显。 待我陷入口诛笔伐的重围间，就看皇上怎么罚了。 轻则停俸禄几月，重则调牌思过。世子还在去都，大家总要看他的面子，不会过分苛责你的。 大哥在去都的日子很短， 萧迟也停下。 我一旦受罚，花香衣与七十羽的婚事就再也无人阻拦。 花期相容需要时间。 沈泽川想了想， 如今启东五郡兵马大帅是戚祝英，兴许能从他下手。 萧迟也想起来什么说， 我有办法。 什么？ 礼部有过去花家婚嫁的记录，我让人稍微润色润色，再把这份誊抄的记录交给戚竹音，他便不会轻易接纳花香衣。 远亲嫁娶在大周不是避讳，就是表亲也是行的。戚大帅在意这个？ 在意。 萧迟也解释道， 众所周知，戚时雨好色，府中纳了启东五郡好些美人，其中有一位正是他亲侄女。前些年这位夫人生产，诞下的孩子身有缺陷，异常病弱，没过几日便埋了。后来戚时雨再纳人，戚竹音都格外忌讳，但凡有血脉联系，即便是远亲，他也不许人进门。 可花香衣是太后亲旨的人，大帅就是想拦也不能吧？ 既然已经无法阻拦，只能稍退一步，让花三嫁。 萧迟爷眼里含着冷色， 但不能让她生出孩子。她嫁给戚时雨，做的是继室，就是启东名正言顺的夫人。她生了孩子，便是能与戚竹音共称嫡系的嫡子。戚竹音一介女流，这些年收复启东五郡的兵马，委实不容易，是真正流过血的大将军。但谁能保证不会有人另起心思？花香衣要是生个男孩，戚竹音就得陷入兵权内斗，他正需要有个理由压制花香衣。 我听闻戚家有男二郎，当年戚时雨却一意孤行，一定要把兵马大帅的位置给戚竹音，这不是出于爱才之心吗？ 是，戚竹音是他发妻所生，也是他亲自教出来的将才。他没有儿子时，就把戚竹音当作儿子养，后来有了儿子，却没有一个能比得过戚竹音的。启东当时还在跟边沙交战，戚时雨身受重伤，无法率兵，困于边沙连营东侧，戚家几个儿子无人敢出来受命，是戚竹音背刀跨马，连夜疾驰，先后游说赤郡、边郡以及锁天关三方守备军随他出战，然后借风放火，一把火烧掉了边沙连营，这也是他的成名之战。他如今叫风隐烈野，正是因为那一战中他身先士卒，拔刀浴火，背出了戚时雨。戚时雨原本犹豫不决，自那次之后立刻交付帅印，将五郡兵马全部交给了戚竹音。 大帅受封须得征得去都同意，不容易。 萧迟也笑了，他摸着拇指上的扳指， 你绝技想不到，封他的人不是光成帝。 沈泽川微偏头， 当时消息传回去都，各方大张挞伐，因为戚竹音是女人，兵部质疑他战功造假，请奏内阁要求派遣督察院御史与锦衣卫前往启东查个清楚。光成帝见群情激昂，便将启东的请求延拖不批，后来战功审查无误， 礼部又奏他可以封，但却不能登上武将用的御龙台受封，他只能在明礼堂接前跪叩。 萧迟也顿了半晌， 是太后力排众难，让他踏上了御龙台，堂堂正正的受封为启东兵马大帅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